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本周继续上演，展演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偏重于现实主义题材，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25部优秀剧目上演，共计演出50场。本周四周五，柏林爱乐乐团将在指挥家杜达梅尔带领下，携手钢琴家朗朗登台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这是柏林爱乐乐团时隔7年在北京的再一次亮相。两场音乐会不仅将为观众演绎马勒、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更将上演伯恩斯坦经典作品《西游曲》。黎星舞蹈工作室舞蹈剧场《大饭店》本周五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讲述了7个不同身份、性格的人在大饭店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上演了一场《罗生门》般的故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明晚开始在北京地质礼堂上演。这部剧讲述了摇滚天王埃希巴创作遇到瓶颈，他为寻找灵感主动入狱，却被最好的兄弟阴了一计，更遇到了一众离谱队友的离奇故事。喜剧卓别林本周四登台北京喜剧院。这部剧是一个充满浪漫诗意和幽默气息的演出，讲述了这个时代伟大的演员和电影创作者的故事。俄罗斯百变形体剧《魔法师的白手套》本周四登台大麦超剧场，演员的手掌和手臂直面观众，以白手套造型为创意，仅凭演员灵巧的肢体和默契的配合，牵线构成了整部剧。百老汇惊悚悬疑喜剧《死亡陷阱》中国版本周五亮相天桥剧场，这部剧由美国作家埃拉·莱文创作，中文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青年导演林毅执导。本轮演出由周野芒、贺平、赵思涵等演员联合主演，剧中周野芒扮演了风光不再的悬疑剧作家西德尼。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行。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野孩子乐队大桥下面北京演唱会本周五将在北展剧场开唱。动力火车20年巡回演唱会将于本周六在工人体育馆开唱。相识40年，组团30年，出道满20年的动力火车将在演唱会上再次唱响当、忠孝东路走9遍、除了爱你还能爱谁等经典金曲，和歌迷共忆青春年华。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天气。逐渐转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空会出现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呢是明天白天比今天夜间更有利一些。明天白天不仅天气晴朗，而且呢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指数预报。预计呢，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比较适宜户外的晨练活动。明天白天的气温是-1到9摄氏度，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服类的服装。明天中午前后呢，光照条件较为充足，风力不太大，晒太阳的指数为2，适宜户外活动并且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他是享誉曲坛数十载的多面手常青树。 鲁智深避祸出家心烦躁， 听话的遵遵我的官。 他是后学晚辈崇敬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勤学多思，转译多师，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他承上启下，亲切和蔼，专业业余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今天晚上，90岁高龄的著名曲艺艺术家赵玉明先生做客演艺群英会，与大家畅谈艺术人生，介绍祝贺赵老师获得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精彩演出。 北京时间20点07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 哎，今天我们两位为大家来主持这个节目哈。 是。 尚远一来啊，大家就知道啊，肯定带来的都是大腕的最新消息哈。 是跟戏曲曲艺有关系的。 哎，没错。 今天来的嘉宾当中啊，刚才从这个片花当中大家听到了，赵玉明老师，这是我的偶像。啊，也是我 是你的偶像， 非常非常崇敬的老艺术家。 我知道你以前是学京剧的。 对，学过京剧。 对，那你对这个单弦啊、大鼓呀、也是特别喜欢吗？ 对，按说呢，这个戏曲曲艺是不分家的。而且呢，这个曲艺跟这个我们这播音主持也有很深的渊源。 哎，没错。 我知道赵玉明老师当年还可能给这个播音员辅导过，是吧？ 哎， 而且呢，这个互为借鉴，很多现在播音主持的一些基础的练声的材料、训练的材料，还是向我们曲艺的训练，哎，这个借的宝贵的经验。 没错，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播音专业，老师啊说这个普通话讲究字正腔圆，怎么样发的字正腔圆呢？其实在曲艺的这个发声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借鉴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大咖哈，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著名的曲艺艺术家、教育家赵玉明老师。我们首先请赵老师打个招呼吧，赵老师。 您跟听众打个招呼，哎。 好。 好。 同志们好。 嘿，好，谢谢赵老师。 对，其实有一个细节哈，今天我才刚刚知道，赵老师其实之前是我们的同行，是吧？在中央广播 说唱团 、对，也是中国第一家广播说唱团，对，工作了很多年， 工作了20多年， 二十年 ， 对， 所以呢，也是我们的 老前辈， 我们的同行， 没错，好，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第二位嘉宾， 好，我们给大家介绍畅音国粹中心，也是这次演出的主办方的负责人周彤先生，欢迎您，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 大家好，我是北京畅音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中心的周彤。 好，再为大家介绍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教师翟静婉，欢迎静婉。 大家好，我是翟静婉。 为什么要请静婉来呢？因为静婉和赵老师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静婉是赵老师的外孙女。 哦。 好，还要为大家介绍今天从我们嘉宾当中呢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我们北戏曲艺系的学生肖诗静同学，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的学生肖诗静。 说的特别的细致啊。其实从这个我们的演出阵容当中啊，我们也看得出来是四世同堂啊。我们北戏的同学们也将参与祝贺赵老师终身成就奖这样一个专场演出的很多节目啊。 对。 那么今天呢，首先我们请周彤先生说说吧。您总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好，这次是在12月12号的下午2点钟，在民族宫。 12月2号， 下午2点钟，在这个民族宫大剧院，那么我们组织的这一台就是，庆祝赵老师荣获这个中国曲艺的终身成就奖，再一个是我们北京畅音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中心正式成立，那么这两件大事我们一起组织了这次庆典活动。 没错，说到了这个终身成就奖，不得不给大家再这个说一个背景资料哈。这个是中国文联颁发的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是今年首次颁发的，所以赵老师呢也是首次获得了中国曲艺界的终身成就奖这样一个大奖，非常值得庆祝。而且我觉得赵老师其实说到了他今年是90岁高龄，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见证了我们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地方曲艺这个形式单弦的一个传承和发展。而且到今年从艺已经是60多年了，是吧？一个甲子不止吗？ 不止 80多年了。对，应该说见证了快一个世纪的这个曲艺的发展。 应该说赵老师无论是在业内还是在业外，在观众听众的心中都是大家非常尊敬的艺术家。所以为赵老师祝贺这次获得终身成就奖，办一次演出，实际上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而且也是很多受过赵老师艺术教诲的这些名家，现在很多都已经是教学生的大腕老艺术家了，当然当年都跟赵老师学习过或者跟赵老师在同一个院团得到过老师的教诲，所以是曲艺界大家一直想办的一件事儿。正好借助赵老师得了这个终身成就奖这个机会来向赵老师表示祝贺。而且我们演艺群会来了这么多文艺界的老前辈，可能赵老师是到直播间来最年长的一位，90岁高龄的神采奕奕，而且也会在咱们12月2号的演出当中跟观众见面，而且还不只有一个节目，所以我说这也是曲坛的一个佳话，也是艺术界的奇迹。刚才这个一丹提到了这个单弦，这是咱们北京生北京长又传播到全国的这么一个曲艺形式。其实赵老师大家都知道单弦在这方面呢是有突出成就的。其实赵老师是一个多面手，涉猎的这个曲种很多很多， 没错， 而且涉猎的每一个曲种都有代表作，都有卓越的建树。像大家知道，除了单弦之外，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调还有石调等等等等，每一个曲种都有很好听的作品。比如刚才片花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赵老师您跟我们说说您这个8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大概有多少个曲种您在舞台上表演过？ 我最近呢，让一个学生给我统计一下，从我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有多少节目？他昨天给我一电话。120多个节目。 哇， 各个曲种。他都分出类来。我们那时候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呢，就说新唱新，有时候这个电台刚放新闻，重要的新闻我们整夜的就排练了。比如像61个阶级弟兄什么这样的节目， 大事儿，我们连夜就排出来。 对，所以我们说这曲艺是宣传的轻骑兵。 对，我们是文艺尖兵。我们曲艺呢跟大戏不一样。大戏要四梁八柱啊，怎么都得有。我们就一个三弦一个演员，就能宣传党的政策，也能宣传英雄事迹。所以我们算轻骑兵。 今年是赵老师从艺应该是80多年哈，那就是您十几岁就开始唱单弦了。 6岁 是 吧？ 开始就是单弦。 我 父亲也是个曲艺艺人。他也教学，给开蒙的小孩教学。从小我就耳濡目染了。随着家庭他教学我就会唱了。我从5、6岁吧，蹬着板凳就打鼓就唱。后来帮着我父亲教徒弟。我父亲教了70多个女徒弟。这是旧社会。女孩子没有办法了，为了养家就学唱，学小曲儿啊，学京韵大鼓啊，学梅花大鼓，就去挣点钱嘛。这是从那时候，我从6岁就会唱了。到10岁就背着鼓去挣钱去了。 那会儿就挑起了这个 旧社会 家庭收入的这个重任了。 就帮助我父亲养家了。 听说您很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您去看演出去听评书。听完了评书回家就能跟院里的小孩就说书了。 因为旧社会呢，我们没有条件上学。不上学干嘛呢？就上天桥。因为我家近，离天桥特近，小时候就上书场听陈荣起的施工案。从6岁就去听他的施工案。我吧记性 特别好。 这个唱段我很少背词儿，腔会了词儿就会了。就会唱。听完了评说呢，晚上回家，我们家那个小朋友因为大杂院。我就给他们讲过今天听的书什么样。就能给孩子们说今天听的书。 所以就是这个异乎常人的记忆力和艺术的敏感啊。应该说100多段节目非得有好的记忆力是吧？ 没错。 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宣传抗日战争20周年，一个节目下来3天就上台演出。200多句，3天就上台，就这个节目就成熟了。就上台演出。这头一天就背词儿，第二天上弦儿，第三天夜里头就对着镜子找动作。第3天就上台。 哇，赵老师，因为今天我第一次见您啊，我感觉您非常神采奕奕，精神状态很好。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您像90岁高龄的老艺术家，所以我很想问您，是不是这个单弦儿或者您的这种曲艺形式对您的这个养生是有一定的帮助啊？ 也是。因为唱呢，它要用气，要吐字发声。这样呢，好像对身体就有，对健康就有好处。 好，下面我们请静婉跟我们说说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非常关注这次演出的强大的阵容，下面请静婉说说啊，都有哪些名家参与，好吧？ 这次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现在是曲艺界的都是中流砥柱了。我们小的时候都非常崇敬的那些个演员，比如说像河北省曲艺的名家郑燕老师。他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传统的西河大鼓的段子罗成算卦。这个是曲艺观众都非常熟悉的， 是也是他的拿手杰作。 我们这个 北京曲艺团的楚玉杰老师，绝对是我们现在号称有这个中国第一南京韵之称的。楚玉杰老师带来的也是他的拿手唱段，是《草船借箭》，也是传统曲目。 而且好像前些年楚老师和赵老师是不是还合作过这个作品啊？ 然后有这个我们张月华老师，张老师是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弦的传承人， 没错。 张月华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一个唱段，当时也是跟姥姥学习过的，祥林嫂带来的是。 对，因为在这儿介绍一下哈，张老师的这个也是谭派的单弦艺术的代表人物哈，也是赵老师之前门下的弟子。好。 后边呢是有天津的老师，天津我们都知道骆玉笙大师的这个得意门生，刘川爱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骆派的名段，叫击鼓骂曹。后边呢是这个近年在北京的舞台上很少能见到的姚雪芬老师，也是我们再三去沟通啊，姚老师终于同意出山来演这场，他带来的是一个新作品叫做良心。 这个是近代题材。 哎，对，是近代题材。其实写的时间现代题材写的时间挺久远的，也这个作品有 八十年代初 、 但是对现在的就是这个孝敬老人啊，对这个敬老的这个题材，它到现在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后边呢是这个我们中国曲协的副主席，也是我们这个有政协委员，刚刚是国家的政协委员吉威老师，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传统的曲目，是宝玉探病。后边呢，对，然后张秋平老师，张秋平老师的流派一直是曲艺观众最喜欢的。 听着真是特别的痛快啊。 对对，这回他也是携他的弟子韩梅一块呢，为大家带来的也是流派的经典名段，更是张秋平老师的代表作，赵云截江。最后呢是有姥姥，还有我的妈妈，还有我，包括我的学生，我们一共是四世同堂，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姥姥的，是算是姥姥的代表作了，《北京小吃》 啊。北京小吃非常有名的单弦儿哈。 对， 听到这个《北京小吃》，我的感受就是特别馋。对，这个感觉听着比吃着还要过瘾啊！这就是《北京小吃》，也是咱们北京真的是地方特色的曲艺形式的一个代表哈。 好。 开始还有一段，是崔琦老师写的， 因为这场演出写的，叫做《曲院长青树》。 写的我，让学生们 对，而且是把姥姥就是这几年唱，就近些年唱过的所有的唱段的名称，以这种小故事的形式都穿插在了唱词里边。后边一个节目是姥姥带着学徒。 还有我带着六个学生唱一点梅花大鼓二姐师夫的片段。 我二姐师夫 这六个学生，两个男的四个女的，唱一点这个。 好， 算我的继承和传承。让这六个学生跟我一起唱这个二姐师夫。 而且呢，这一场活动的主持人还挺有代表性的哈。介绍一下， 是有这个崔琦老师。崔琦老师是就是他不仅能写词，而且他有曲艺杂家之称嘛。不仅能写词，能创作，能弹三弦。这场的主持人现在定的是我和崔琦老师一起主持。 好。这个说了这么多，还是让大家来欣赏一下赵老师的这个精彩的片段啊。这里有好几个片段，上元你说选哪个？ 这样，我们先请大家来听一个插曲吧，《风雨归舟》。这个我相信，无论熟不熟悉曲艺的听众啊，对这个名作都可能听过，而且也的确是反映了我们插曲的风貌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经典名作，赵玉明老师演唱的《 风雨 归 舟》。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他是享誉曲坛数十载的多面手常青树，他是后学晚辈崇敬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水东风凉， 他勤学多思，转意多施，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他承上启下，亲切和蔼，专业业余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今天晚上90岁高龄的著名曲艺艺术家赵玉明先生做客演艺群英会，与大家畅谈艺术人生，介绍祝贺赵老师获得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精彩演出。 北京时间20:3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 我是尚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庆祝赵玉明老师获得中国文联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即将在12月2号携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老艺术家哈，曲艺界的老艺术家，为大家献上一台别开生面的曲艺界的这个晚会。 应该说也是近几年来曲艺界古曲界顶级豪华阵容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非常崇敬的著名曲艺艺术家教育家赵玉明老师，您再跟大伙打个招呼。 观众同志们好，听众同志们好。 您看还真照顾到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 对，网络直播北京时间 大家可以打开北京时间观看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赵老师90岁高龄依然是神采奕奕的坐在我们面前哈。 刚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现在已经有好几十人 点赞了， 点赞还有好几十人留言了，他们都通过手机通过电脑屏幕看咱们的节目呢。好，再为大家介绍畅音国粹中心也是这次演出的主办方的负责人周彤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北京畅音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中心的周彤。 好，再为大家介绍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教师翟静婉，欢迎静婉。 大家好，我来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我是翟静婉。 还要为大家介绍静婉的学生也是北戏曲艺系的萧诗静，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北戏曲艺系的萧诗静。 这个上半段呢赵老师周彤先生还有静婉都聊了啊，这个下半段我们先请上半段没发言的啊萧诗静同学跟我们来说说 赵玉明老师啊，这个从这个年龄上讲啊，可以说是太老师了啊，太老师了， 90后吧。 而且赵老 啊，00后，哇，好小啊。 而且呢，这个赵老师也给我们曲艺系的同学们上过不止一回的课，很多这个辅导排练，赵老师都到这个学校去给你们排练，很多演出都给你们把场哈。谈谈你印象当中的赵老师啊。 赵玉明老师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艺术家。赵老师已经90岁高龄，还经常到学校为我们这些孩子做辅导，然后让我们受益很多。赵老师平时在底下是一个很随和、很平易近人的老师。无论我们是唱的不对，还是犯了什么错，老师都是一点一点特别细心的教导我们。 哎呀，我突然看到这个诗敬啊，我有种感觉，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赶上了大好时光哈。因为有这么好的老师，赵老师这么和蔼可亲，像姥姥一样、奶奶一样哈，就是这样去教导你。但是其实我刚刚在来直播间之前哈，特别看了今天上远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本书哈，叫《艺苑寻踪》啊。这本书是赵老师特别写的，他从艺60年的一个回忆录。我翻开第一页的时候， 20年前出的一本书， 没错。这本书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情感哈，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赵老师讲一讲你小时候是怎么从艺的，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条件和环境？那时候拜师怎么拜的呀？ 那时候拜师不拜不起，就是偷学去，就是听去，那要是拜师要送礼，要给钱，拜不起，只能是偷啊，听别人唱啊，就学得快，为了挣钱，为了养家，就去听唱片，有的时候就听那种胶的那唱片就能会了。就去 偷着学。 对，另外也跟我父亲也学了好多。父亲也是一个杂家，他什么都会。京韵单弦儿、梅花呀，他也是一个全才。我可能是有他的基因， 对， 受他影响。 我看到您这个回忆录当中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您是由衷的感觉到了这个社会地位的这个变化， 没错， 而且还感觉到整个艺术界欣欣向荣， 对， 特别是1952年，您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据您回忆，您是第一个到这个团里报道的演员，是吧？ 对，那时候还没有说唱团这仨字呢，因为团长是白凤鸣，是少白派创始人。艺术指导是白凤岩，三弦圣手是白凤鸣的大哥。艺术顾问是单弦大王荣建臣。这三位才成立这个团，所以我那时候也年轻，我觉得不给我钱我都要参加这个团去学艺呀。就是看着这个老前辈们在那儿指导，我就第一个报名。我算第一个演员。 是 52年底我去的。参加53年才建团，才有了说唱团，像侯宝林呐、马增芬呐、刘宝瑞、 孙淑君。 马增慧，后来马季那都是后来去的了。这个团真当时那是全国阵容最强的。 也是首个广播说唱团。现在好像还存在这个。 现在还存在，但是唱的少了。相声比较多，小品。 这个 也在不断发展。 这个白猿偷桃是不是在那个时期您恢复的？ 这一段啊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留下来的。留到这个我们的老师白凤岩，他给刘宝全先生弹过三弦，跟他学过。所以呢，我们的艺术指导白凤岩老师就把这段马头调。这个他 它好听，但是呢唱词少，它音乐性比较强。 嗯， 特好听。 好， 哎，嗯，而且在当时来说， 嗯， 好像就快要失传了。 对了， 嗯， 我们要不唱那就失传了。 嗯， 所以我和新兰云， 嗯， 学的这个，我们录下来，到现在码头都还传下来了。 嗯， 我也教了学生， 嗯， 像智淑燕呐，啊，杨云呐，啊， 嗯， 都跟我学过这个， 嗯， 还在舞台演。 所以我这迫不及待了啊，特别想来听这个《白猿偷桃》。 好， 好， 我们 一起 来 听 码头调。 刚刚听到的是赵玉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白猿偷桃》哈， 嗯， 这一段 码头调， 嗯，这一段感觉就是有点听百代唱片的感觉哈。 应该说，这个码头调这个曲种现在可能就剩这一段了， 就这， 哎，而且也真是有赖于您当年半个世纪前学了这段之后，现在又把它继续传承下来了。 对， 我知道这个赵老师的老师特别多，当然您， 嗯， 正是拜了谭凤元先生，后来， 嗯， 您的老师很多，在您的书里面，您特地记了十位老师。 对， 除了这十位老师，您还提了很多教过您的老师。您说说这个转艺多师对于您来说艺术上的这个成就都有什么帮助啊？ 嗯，我一个形式有一个老师， 嗯， 你比如梅花调，我单有一个老师，就到后来我唱这个南曲北唱这个评弹，我也是拜的这个杨振言老师， 嗯， 也跟蒋月泉老师学过， 嗯， 我有好多老师，但是呢，你比如像马宗芬，他虽然不是我的老师，但是他对我比较，嗯，算培养我， 嗯， 我刚参加说唱团也还年轻，刚20多岁。还不知道怎么去表演呢，怎么跟观众去交沟通，他就在下边看我，看你这样表演不行，你得跟观众讲故事， 嗯， 你得讲那故事里的事儿，讲那事儿里的人儿， 嗯， 讲那人的心理，这样才能抓住观众。哎呀，受益匪浅， 嗯， 这是马宗芬。比如孙淑君，他这个动作特别漂亮，因为他家庭就是唱京剧的， 嗯， 父亲跟哥哥都是京剧演员，他在台上那个帅气那个潇洒，哎，我也向他学习， 嗯 嗯，甚至马宗慧，他有好多那个幽默的那包袱甩的那么利索，我也向他学习。我这人呢确实是好学，我还想广播学院的老师， 嗯， 他呢想跟我学单弦， 嗯， 学他也教学，也是一老师，王老师。我说那我有条件，我跟 我也得跟你学，所以我跟他学的语言学，这个开齐合错，这个什么是重音轻音字，我跟他学了哈，所以在我那个吐字发声特别有帮助，所以我说那时候播音员都是。那时候还不叫传媒大学， 叫广播学院。 广播学院， 对、对。我跟邵远入学的时候变成了中国传媒大学， 对了，就变成传媒大学。 对， 我们那时候是广播学院，我也到那儿讲课，我也给他们讲，但是我也向人家学习。 是，赵老师啊，在这个表演的理论方面，其实。很有建树，很有想法。比如说我记得赵老师就说过，说我们曲艺古曲的表演艺术是文学艺术，是语言艺术，还是表演艺术。 对， 而且您特别讲究逻辑重音。这样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这个通过网络收看的观众朋友咱举一个例子，哎，您无论是从这个文学，从语言，还是从表演上，您举一个例子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您比如说咱们这个曲艺它是文学艺术，你像千歌万灵啊，什么我们这个丹霞的倒拔垂杨柳啊，你像这倒拔垂杨柳，它就是这个溥仪的堂弟写的，像打渔杀家都是他写的，他喜欢我们谭老师，喜欢谭凤元的唱，他就跟他是好朋友，他给他写了五十回啊，什么五十回，像那倒拔垂杨柳，孔雀东南飞。都是普惠先生写的，这个词啊特别好。您比如《倒拔垂杨柳》，我这段脍炙人口，我跟你说，是词儿好，是我的老师教的好，我也体会的比较深。他的为什么？您比如说他那个《南城调》六十句。它其实很单调，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它这我唱六十句，您没听烦？我这里就有逻辑重音。哪个字要重，哪个字要轻，哪个字要说明问题，这个就能够让人不厌其烦，让人能够听进去。这是。我和广播学院学的也好，和老师学的也好，这个逻辑重音，所以这段我有好多段吧，我也是以这个为标准来唱的东西，在这个逻辑重音上比较注意，口型的开齐合错，十三道折都在这四个字里， 好， 真的感觉到了。赵老师这个他的这种唱段哈，就是广采博收，而且是集纳众长，而且是与时俱进，他不是说只是传统的唱法我传承下来就可以了，而是在传承基础之上我有自己的创新，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在学您的唱段是完全集合了各种学科为一体的这个唱段。 对，赵老师一点也不保守，而且他说了这个曲艺就是要跟着时代进步和发展，当然了我们要尊重传统，在传统的规律当中去发展。赵老师也说，哎，听现在我的演唱肯定跟我小时候学的那个不是一味儿了， 不一样了。 确实，您别这次我带他们唱那个王二姐师傅，我就让他们节奏要快上去，要中间呢我自己唱一点，不要让他全齐唱， 是 这样呢，他虽然是一传统节目，但要与时俱进，因为什么，现在节奏就是快的，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工作压力都挺大的，你那么慢慢的让那四平八稳的听不下去，就要快节奏明快，让人一看就阳光，就这个与时俱进吧，我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现在一看国家对这个传统艺术啊，对国粹艺术，我们这个连他们都到这个小学校去教学，现在普及啊，小学校都有这个快板啊，什么曲艺啊，京韵单弦就要普及，现在就让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要发扬，让我们的这个国粹艺术，我们这个 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传承下去。 嗯， 是，哎，所以我们这次演出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哎，我们下面再请周彤先生跟我们说说啊，我们这次为赵老师办这样一个活动，肯定也提前花费了很多的心思来进行策划啊。您跟我们谈谈这些方面的意义啊。 因为正好这两件大事啊赶在一起了。我们这个北京畅音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中心呢，是在9月份，刚刚成立的。然后呢，10月份赵老师正好荣获这个中国曲艺的这个终身成就奖。 嗯， 而且在此之前呢，赵老师也一直关心着这个国粹艺术、戏曲、曲艺艺术的这个传承工作。 嗯， 那么之前对我们之前的一些活动，搞的一些演出，赵老师都是做了很多的支持，包括我们的一些传承者的指导，这个赵老师都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嗯， 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在这个两件大事能够。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然后赶在一起，所以我们策划了这场演出。那么刚才赵老师也说了，现在这个节奏确实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我们这场曲艺演出的这个形式集合了刚才翟老师也介绍了京津冀的这个各位名家。 嗯， 在近几年这个演出市场还是很少见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在12月2号一同来到这个民族宫剧场，一起来欣赏我们这场难得的这个古曲盛宴。 嗯，今晚啊，应该说这场演出都是各个曲种的精英啊，而且是京津冀啊， 对， 它的联动的一个合作，而且这里面的很多老师都和赵老师情感很密切，而且。基本上都是受过赵老师提携和教诲的，您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啊。 嗯， 这些是当时，比如尤其像天津的那些个老师和名家，姥姥是73年 到天津， 对， 到了天津曲艺团工作， 对。 所以您工作的这两个团都是曲艺界航母级别的殿堂， 没错，绝对。 嗯， 那时候像纪薇啊、刘春爱啊、姚春芬他们都还小呢。 嗯， 我刚去73年，他们都还是学生 学员的 我呢就是看到谁你呀差这么一点，你添这点不就更好了吗？但是他们都不是我的徒弟，也不是，但是我看到谁在我这个直观下我觉得他还差那么一点，我就告诉他这一点对他来说他就提高一块。 嗯， 我呢就做这个工作比较多，所以他们跟我这个关系都特别好。这次我也是说你们都要出来唱，有的有一两年都不出来了，我说你们必须承上启下， 嗯， 为曲艺事业要 添砖加瓦， 对，而且还得完整的展示，咱唱大段啊， 还都唱大段。你比如说，纪薇就说，我别老唱那个带葬花，我今天来的这些观众全是听曲艺来的，我唱一传统的宝玉探病，真好。 哎， 刘春爱说，那我在卯上，我在击鼓骂曹打鼓，这大家呀都跃跃欲试的，就对这场演出吧，都特别重视。 而且北京曲艺团和天津曲艺团，其实在12月2号的当天下午都有自己各团的演出，但是为了支持这场演出，也是非常的感谢这两个团，他们都把自己的演出停掉，全力的配合这边的演出工作。 嗯，我觉得这也是，曲艺人，这些艺术家、这些演员对您的感情、对您的崇敬， 对， 把大家凝聚到一起。 嗯。好，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听一段吧，赵老师的一个经典的片段。 这是南曲北唱，这是评弹啊，莺莺操琴，这是刚才赵老师介绍了，是专门到上海评弹团向杨振岩先生学习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用苏州话演唱，是为了让所有的听众、全国的听众都能欣赏到评弹之美，是用普通话唱的。 没错，普通话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莺莺操琴。